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5，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强对流天气原则上提前1至3小时预报预警；北京宜昌特优农产品展销馆在新发地揭牌；年末假期临近，出游天数4天及以上的消费者达到60%。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极端天气风险防范应对工作的若干措施。当气象台发布冰雹、雷电、高温、大雾天气红色预警信号，暴雨、大风、寒潮天气橙色及以上预警信号，暴风、暴雪、持续低温、沙尘暴黄色及以上预警信号，以及发生龙卷风时，判定为发生极端天气。措施指出，本市将提高气象精准预报和提前预警能力，对局地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龙卷风除外，原则上提前1至3小时预报预警；其他极端天气提前6至12小时预报预警，力争提前24小时预报预警。今后市民将有更多的机会吃到正宗的湖北宜昌优质农产品了。今天上午，北京宜昌特优农产品展销馆在北京新发地国际农产品会展中心举行揭牌仪式，同时新华宜昌子规脐橙系列价格指数年度报告也向社会同时发布。下面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了解一下。你好，张玉。你好，张玉。好，连线暂时没有接通，我们稍后再继续进行连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宣布新的人事任命，原本负责人力资源的康兆宁将出任北京环球度假区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而负责带领北京环球度假区项目筹备及盛大开园的前北京环球度假区总裁苗乐文则将出任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环太平洋地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负责管理好莱坞环球影城、日本环球影城和北京环球度假区。途牛网报告显示，年底假期期间消费者出游热情较高，行程天数在4天及以上的出游人次占比达60%，越来越多的人充分利用年假、调休假踏上拼假出游的旅程。海南、江苏、上海、北京、广西、云南、湖北等省市位列热门目的地。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赵龙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今后市民将有更多的机会吃到正宗的湖北宜昌优质农产品了。今天上午，北京宜昌特优农产品展销馆在北京新发地国际农产品会展中心举行揭牌仪式，同时新华宜昌子规脐橙系列价格指数年度报告也向社会公开发布。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你好，张玉。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宜昌农产品展销馆和子规脐橙的指数年度报告的情况。 湖北宜昌优质农产品呢是一直受到首都消费者的欢迎啊。那么今天呢，在新发地国际农产品会展中心是设立了宜昌特优农产品的展销馆，聚集了30多家优质企业的100多类产品，将丰富呢首都人民的两节供应。同时呢，新发地脐橙专区还举办了宜昌优质品牌峡江传承开售仪式，上千箱脐橙啊进行了大幅度的优惠的销售活动，引领呢子规脐橙高端品牌的建设。新发地市场呢是首都人民的菜篮子和果盘子，担负呢北京90%的农产品的供应。去年的市场各类农产品的交易量为1298万吨，其中呢以宜昌子规脐橙为代表的宜昌柑橘类产品交易量呢在30万吨以上。